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索罗 B， 唔系，我系 Henry。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啦，补充阿王俊杰先啦。咁啊，王俊杰就啲人就话佢好有义气啦，非常之有义气。因为大家同属本土派，咁所以咧，佢自己如果投呢个超级区议会嘅话咧，佢一定系属意啊陈国强嘅。咁所以话，喂，你而家啲人，你嗰啲区议员，你唔好当咗你啲提名票系私有产权先得噶，系嘛？咁佢而家咧就即系义正辞严咁样屌柒嗰啲唔肯投。即係唔肯交提名票俾阿陳國強啲議員，然之後就話暫停曬所有嘅選舉活動。 我喺個 page 嗰度講， 就話會幫佢擺街站，就收集啲選民嘅簽名，咁然之後咧就倒逼翻，即係俾翻啲壓力俾啲區議員，然之後就提名佢咁樣樣。首先佢話選唔係呢啲區議員嘅提名係私有產權啦，係咪？喂，大佬，喂，我自己个名字我唔属于自己系边个噶，大佬啊，梗系私有产权嚟咁啦，戇鳩。 同埋苏州过后都冇听答啦。 唔系，同样，同埋你想点？ 即系你投咗佢之后，究竟佢喺呢一票，甚至乎即系例如行政长官， 系 即系我哋区议员都可以即系 千二人当然噶嘛。 佢四百几五百个区议员里边有唔知百零系区议员嚟噶嘛？你咬得佢食咩？佢投梁振英。即係佢提名梁振英， 同埋佢亦都冇責任公開自己投票意向啊嘛。 不過青年新政呢下醒嘅， 醒咩？我都好戇鳩喎。 你覺得戇鳩？我覺得佢醒嘅。 哦，即係喺佢自己嗰、那個， 因為點解咧？佢呢一個嘅 move 咧，其實係幫緊陳國強，表面係拉票之餘咧，你話俾人聽，我哋需要係有本土嘅聲音。咁佢冇位可以話再講一次自己係本土嘅聲音嘅時候，即係咩民族啊、香港民族嗰啲咁嘅鳩屎嘢，嗰個時候咪借陳國強嚟玩一鋪咯。同埋如果萬一，即係陳國強退咗萬步，唔能夠選到呢個超區都好，其實佢可以翻去選新東。咁所謂啫，何來不為啫？ 哦，所以佢講擺街 嘅，你就喺區超級區議會裏面再拆散啲。 咪等，但系佢叫 冇所谓，拆唔到嗰边就拆另外一边。 哦，佢讲摆街站收集选民签名， 咁啊当系一个造势嘅活动。 其实都系帮佢自己造势啫，其实系。 系， 咁但系问题个选区又唔同噶咯，佢原本佢喺九西，唔系咁如果佢 唔系个意思就系话佢可以话暂停佢喺新西嗰边嘅选举工程，走去新东帮手收集选民签名， 唔需要 新东啫。區議員啫嘛， 區議員可以係主要集中喺新西嘅， 佢都可以一尾兩做嘅，其實 唔係啊，收集普通人嘅簽，普通選民嘅簽名啊，到時候阿陳國強可以喺新西度選又得，喺新東選嗰度都得啊嘛。 青年新政嗰啲人咁中意玩呢個網頁嘅話，你叫佢 show 佢啲相出嚟，究竟佢簽咗幾多名咧？我估我啲一般嘅街坊同埋選民咧，唔知你噏乜啊？點解一定要俾陳國強入閘啫？呢个系第一个问题， 签嚟做咩？ 究竟俾佢入一集之后，对成个大局有乜帮助咧？ 唔系，佢话佢讲法就系封杀佢，即系如果你唔俾佢嘅话，等于封杀佢。 我系泛民啊，我系反对派都封杀你啦。而家已经有六个，加埋你七个，咪越搞越捻乱。最后啊，如果啊建制派出多个人啊，偷多下鸡，你又扑街，我俾你听。 四比一咯， 四比一啊，大哥， 唔系。 但虽然呢个机会好微，我觉得 喂，点解我唔可以唔俾你啫？点解我唔俾你就系封杀你啫？ 啱啊！ 喂，我只 preference 嚟噶嘛，大佬啊，你咁黐线噶？你系咪想做共产党？你共捻咗我名去啊？屌你！ 喂，仲有平时你系咁屌啲泛民，你又叫我而家俾票你？ 唔系咯， 你当我鸠噶？ 直头浮士德啊嘛，呢叫做 我点解要俾名？ 唔系你话我系魔鬼，点解你要问个魔鬼攞票啫？ 因为佢将灵魂买俾魔鬼咯， 你都黐线嘅啫。咁你咪揾返建制派囉，因为你嗰陣时喂你真係帮到建制派手喎，你班本土派你话咩嘛，零头倒共不投泛民㗎嘛。 喂你諗返一样嘢， 無論陳國強又好，謝偉俊又好，當年喺2010年嗰陣時候咧，撲佢出嚟幫共產黨打我哋個五區公投嘅人咧，全部都係有回報。嗯、有冇發覺啊？我啱諗起嘅咋，事後所有人呢啲人肯同阿爺企同一邊去打五區公投嘅人，全部都係有收穫。 咦唔係喎，有一啲好似冇喎，記得有個咩跳飯碗舞嗰個，到而家都仲傻傻下嘅。 因為太沉緊頭嘛，但係你諗下呢啲人全部都係有 reward。 唔係佢有都唔使話你知啦。 啊咁啊係， 唔係咯，你咁 佢當選唔到，可能佢有另外一啲傻嘅啫。 台底嘅嘢， 你就見到佢跳飯碗舞嗰個鳩樣啫嘛，你都未見到佢風騷嗰個樣。 啊咁啊係，係 咪先？咁啊講下陳國強啲。你咁你闹剧唔需要讲咁耐。咁啊嗱去 我最担心佢呢去到新界东之后呢 係 攞一两个 percent 呢都已经系对阿毛或者万别嗰啲好大影响。 嗯。 因为即系确实即系 大家好大嘅其实。 連但系点解佢首选系超区呢 嗯。 因为超区可以确保你泛民一定攞唔到三席。 係。 因为你去到深东呢我唔知佢点样表演呢有时系会过火位。 嗯。 搞下搞下。是连埋梁天琦嗰啲票咧都扯低埋 嗯， 因为你而家要三队本土嘅名单，包括陈云、梁天琦同埋陈国强嘅时候咧，系好麻烦。 唔系因为新东已经够飞拆噶啦，其实。 如果你假设即系本土嘅政治光谱喺立法会选举里边大概有10% 度， 嗯， 唔好话 evenly distributed 啦。如果佢哋即系选举策略咧系有任何闪失嘅时候咧，你梁天琦攞五六。跟住陳文同阿陳國強攞二三， 嗯， 加埋十幾啦，好撚 一到啦，冇二三嘅，我覺得。 唔係咁，佢選工程係點做法啦？ 啊， 咁嗰陣時候就對成個即係第一，佢可以炒禍咗即係泛民嘅檔攤；，第二，亦都令到本土派咧係完全不能夠武器。 嗯， 咁即係梁天琦都係冇運行嘅，如果咁樣就，所以攞唔到係正常嘅。 嗯， 你翻去呢一個嘅，你繼續講本土嘛，你繼續翻去新界東啦。啊！你攞你嗰两三个 percent 啦，吓、啊嗯，即系按金都收唔翻嗰只咁啦，系咪？我话唔信佢攞到按金啊，大哥， 嗯、 按金三个 percent 噶， 到时就有另外啲人帮佢顶噶啦。 咁啊系，咁有好多帮佢摄票嘅。 嗯， 咁就你讲起新东啦，新东我想讲两句啦。咁嗱，你嘅新东，佢而家阿郁文就讲到明，就系话唔会配票啊嘛，不配票啊嘛。咁呢个我哋而家 expect 咗佢系唔会配票啦。咁但係你梁天琦嘅問題呢你唔係冇暗湧喎。即係我嘅暗湧意思唔係我選唔到梗係安全梗係選到啦。係咪但問題就係話佢當然佢而家有好多飛突咁所以先至有啲人就係話配票咁樣。喂唔配票好地地喎。其實真係配票嘅話呢真係人社真係 滅黨 你真係滅黨出奇。 喂好多人喺上一個禮拜之後呢就向喺我哋個花生 group 度留言呢就話點解我唔勸阿毛同阿萬必即係擺一張名單啦咁樣。阿哥我懂得分析呢樣嘢我今年年頭已經做咗啦。我做唔到咋嘛我都費緊時講。梁天琦嗰單嘢完咗之後佢攞 15% 之後我已經覺得好撚大鑊。 仲有啊 我已經叫 系， 即系唔好讲边个啦，我已经话形势好恶劣噶啦， 系 咁样搞法。 仲有啊，土伯 退一步就海阔天空，系咪？即系时不与我，呢个系事实嚟噶。 嗯， 喂，但系呢个世界岂能如尽人意啊？我讲嘅好多嘢都中啦，好多嘢都系真理啦，仆街唔好个个跟你行咩？冚家祥，你估你真系老细啊？系咪？俾个意见俾完就算啦。 嗯， 你咁样选。是会自取灭亡的喂个个都觉得自己好撚劲㗎啦。是咪个个都自己。 咪即係你同意系摆喺同一张飞嘅。 根本我佢哋两个无论慢啲同长毛嘅情况仲差过我2012年选九东嘅情况。 嗯。 有啲人话例如阿明成撚人喺度讲就话屌你大力揼呢个梁振多撚鱼啦。我温和个飞攞唔撚到。因为俾咗民主党同公民党。我激进嘅飞攞唔捻到，就因为俾咗黄仁达嘛， 嗯， 我咪夹死咗喺中间咯， 系啊， 嗯， 我已经好捻叻噶啦，我攞到接近10%，我九点几嘛，扑街。 佢而家状况都系咁噶咋，长毛同埋 B， 仲随意任家长， 系噶， 嗰阵时候仲未有本土啊， 嗯， 我讲咗啦， 即係當然你好多人都話我成日好悲觀嘅，喂。咁我悲觀，降低大家嘅期望，等大家唔好拎咁撚失望嘅，最後嗰陣係林家祥，咁你贏咗咪好咯，咁咪當我燈神咯，戇鳩。喂，但你真係輸咗嘅時候，你真係跳樓死撚咗佢。我講咗㗎啦，年頭已經講咗話，我真係勸阿毛啊，算啦，事不與我啦，唔好搞啦，大家都即係唔好搞，意思係退休啊，唔係話唔搞運動，因為你唔係一定要透過立法會選舉㗎嘛。我講咗㗎啦。咁冇人听，咁有乜办法啫？喂，写文言我都系咁讲噶，开会员大会对住灯火讲，我话你出咁捻多队，喂，上一次我已经出捻咗事噶咯，大佬， 嗯， 即系我因为我上一次有少利益关系，我唔敢叫啲人唔好选啦，我又唔系主席，但系你今时今日你仲开咁捻多队出嚟，你以为你自己好捻劲？民主党都收翻去每一个区一队啦，公民党都系每一区一队啦，工党冇每区一队添啦。人哋主流泛民嚟噶，你老尾雨傘運動之後，成個本土嘅思潮崛起之後，我哋所謂激進派嘅票源，以前我哋講個10%，褪曬俾佢，我哋夾撚死。點解我桃灣行唔選啊？除咗我根本係對香港人覺得冇撚癮之外，其中嘅原因就係、是，屌我計撚咗條數啦，話曬我都讀會計嘅大佬，吳家祥加減乘除我都識啊，大哥。唔好话好高深嘅数学，系赢唔到啊嘛。 嗱，阿土伯 系点？ 讲个团讲翻呢个梁天琦嘅选情啦。咁头先我讲个暗涌咧，暗涌系咩咧？你仲要计，其实八月咧，其实系一个叫做系逆权大状嘅一个连环 show 嚟嘅。你谂下，梁天琦嗰单嘢咧，喺高院审嘅，下个月就审噶啦。下个月除咗佢之外咧。仲有一個人叫做 Billy 峰， 馮敬恩。 馮敬恩，其實你 可能係幫佢哋助選嘅， 絕對係。 嗯， 但係咁講嗱，有啲聽眾可能會問，或者我心底裏面我自己亦都會問，你之前講過就係話阿爺係會對呢啲本土派禮真㗎嘛？ 我覺得係 嗱，禮真嘅話，即係要封殺佢哋啦。尤其係而家即係確認輸嗰單嘢，要封殺呢個本土派或者港獨派啦。咁點解又要幫佢哋助選呢？ 冇啊！佢從來喺阿爺嘅角度嘅分析， 嗯、 香港嘅本土派或者係港獨派、建國派同城邦派根本係不成氣候。佢、可以攞10%，佢、可以串擾我同埋搞散我嘅黨攤，但係佢不能夠成為香港嘅主流。 嗯、 而呢一個亦都 此風不可長， 得唔到國際社會嘅支持嘅、正如你俾我估，今次你嘅所謂嘅確認書，總有啲人係落馬嘅。落馬意思就話根本係唔可以參選啦，如果唔係搞嚟做乜撚嘢啫？你喺度，或者事後會俾人告，你估有冇國際社會會撐你？冇。美國國務院唔會發表份聲明，歐盟會發表份聲明，或英國佬唔會發表份聲明，你唔應該俾佢選，係錯嘅，係唔會噶嘛？戇居，同樣嘅道理，因為你如果話即係蘇格蘭分裂呢個大英帝國嘅時候。或者你咩魁北克省，或者你英國美國某一個州話要分裂嘅時候，唔會有人撐，唔會，都唔敢撐啦。你哋自己嘢你哋自己搞啦，吳家祥。你而家打到呢個旗號話講獨立嘅時候，其他西方嘅國家係唔會撐你噶嘛。所以阿爺係唔撚怕噶，佢撤銷你報名咪撤銷你報名。不過我覺得佢 go too far， 佢都估計唔到就係泛民嘅主流竟然都係唔撚敢簽。我今日都喺度仲再重申个泛民主流，你签咁样所谓啫，你都唔会认同噶啦，系咪？你签系冇问题噶、哦，老实讲，其实你系虚伪啫嘛。我再讲一次，喂，你签嗰第16页嘅咩拥护基本法，其实已经系有问题噶啦。不如两份都唔好捻签啊！你够胆嘅时候，因为你第二份再加落去系 specify 边几条嘛，包括第一条同埋。是咩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159 条是咩修改基本法嗰啲咪鸠屎嘢嘛。 其实 即係讲全民制宪啦嗰啲。咁你拥护基本法你签第16版咪等于系签咗嗰几条囉。 超放屁 你一系就全部唔好签。 你咪 咁咪全部唔好参选啦。喂人哋多谢你喎你最好唔好参啦。 嗱你咁快跳到呢度又讲啦。咁啊，因為你講確認書有新進展咯，咁啊，梁天琦咧上個禮拜就已經係即係遞咗 form 就申請即係參選啦，係咪？咁佢又冇簽確認書嘅，so far都未。咁但係咧， 佢原来咧，佢话今日就突然间就收到佢啊呢、這个选举主任啊，呢、這个叫咩？选举主任叫做系何丽常啊， 即系沙田区嗰、那个 系啦嘅 新界东 ，sorry 啊， 新界东何丽常嘅 email 啊，就话你嗱你而家你签咗嗰份咧，嗱你虽然你唔系你冇签确认书啊，但你签咗一份就系叫做系嗰份选举方，咁想选举 第十六版第五条。 就话嗰、那个就十六版第五条系嘛， 系 咁佢就话要呢个拥护基本法同埋保证效忠特区政府啊嘛，系咪？ 系啊， 咁你系你签咗呢份嘢嘅，咁你而家 email 就问你个问题啦。你事嗱，你而家我知道你签咗呢份嘢啦，咁你但你事实上你仲会唔会继续主张同埋推动香港独立啊？咁样样，咁啊，佢点解会 send 呢张 email 咧？ 佢再 confirm 一次。因为点解咧？我觉得你有多时啲人以为咧，阿爷今次系蠢啊，或者特区政府系蠢，甚至乎有啲人估究竟呢个系边个落个 order？ 因为今日苹果咪讲话好多人 六八九， 阿爷唔认嘅， 系六话六八九。 但系我觉得， 但系张晓明佢撑嘅， 冇错， 系咯， 冇错。张晓明就系已经系一个 evidence， 唔净止张晓明啊，仲有护法啊， 阿黄振文啊嘛， 系啊， 喂，佢啲全部撑噶，其实佢就系揾一个位嚟等，屌。我收翻你选举，咪收翻你选举咯。 嗯， 我冇理由咁捻样衰。你个35席嘅直选，我即时话而家全部改委任咁戇鸠噶。我一封杀咗你成个反对派嘅提名，我已经解决咗个问题啦，杀鸡儆猴啦。我今日喺度谂，有少少道理。如果你系共产党，我唔系好事。我唔可以阻止梁天琦当选噶，我唔可以阻止呢班所谓嘅本土派当选噶。唯一嘅方法点咧？根本你都不合乎选举嘅资格，咪搞捻点？ 用行政手段， 喂，系冇人会 at 噶。 用合乎基本法， 喂，就算泛民嘅支持者，我估系三分二到四分三，咪觉得你戆捻鸠嘅咋？你唔捻签嗰份嘢，咁咪冇得参选咯。 咁熱狗都話明我撚鳩啊！即係你唔簽嘅話， 公民抗命。 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咧， 公民抗命。 今次佢唯一嘅 Q 係塌咗嘅咧， 係 就係估唔到泛民嘅主流竟然咧係唔簽，跟住人哋幫佢淫甩咗啦。屌，我都睇你個個講乜撚嘢。即係陶君衡去簽嘅時候，或者唔簽嘅時候，佢係唔會喐到我嘅，因為我從來我都唔撚贊成嗰樣嘢噶嘛，仆街。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個 timing 啊，因為馮華佢好早就已經話：喂，你即係你唔簽唔代表唔會取消呢個參選資格啊嘛。 簽亦都唔代表你可以繼續參選啊嘛。 唔係佢既然模棱兩可嘅話，咁我咪唔簽咯。咁我咁對於泛民嚟講，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公民抗命之餘，亦都係一個選舉 campaign 嚟噶嘛。 唔係嗱，佢事實上咧就係、是、咁樣。其實馮華就係即係想即係叫做係佢好不負責任嘅，佢唔會去答你。 佢想人 咁，但係佢係想同啲前線嘅選舉主任啦，就喺度即係扯貓尾啊嘛，係咪、嗯？喂，然之後就話選舉主任決定，即係而家全部係由前線嘅選舉主任咧就決定你合唔合乎資格。 喂，等先，但係如果你講緊 但係你冇一個清清楚楚嘅標準嘅、哦， 佢亦都可以唔需要一個清楚嘅標準。我系冯华，我直头系你哋不断问我呢个资格问题啊嘛，我去到7月28号我先答你。咁到时 你真系 赶 唔切 噶，系咯？ 7月29号截止， 我需要28号先答你。 报名嗰日系星期五， 你签唔签啊？ 30号星期 九冲过去签， 31星期日。OK， 8月1号已经系星期一，你真系入禀法院嘅话咧，你系要星期一做， 系 八月1号啦。九月四号投票啦， 唔系，但阿土伯，你 系讲唔切嘅，选票印紧， 系 ，OK， 你咪谂住搏咩咯？搏打到上去终审院法院咯，过一两年之后， 嗯、 喂，阿爷可以释法嘅，戆鸠， 系， 所以我觉得佢今次阿爷呢个部署咧，佢系唯一塌得 Q 就搞唔掂啲主流泛民咋， 系啦， 如果唔系咧，佢呢条桥系成功噶， 唔系， 我都费事俾你点咧？你一方面就话自己搞革命，一方面你又参加我嘅选举，你搞革命就搞革命啦，你选举就选举啦，你和李飞就和李飞，你勇武就勇武啦，边度可以两条腿走路嘅啫？冚家你 当年人民力量都仲醒少少，讲紧议会内外抗争， 而家唯一一个俾人 fix 咗嘅咧，就系郑锦满啫，其实系。 唔係，但係葉普成咧 都柒㗎啦，其實 我覺得佢哋可能係真係收到風，呢次係贏李陣， 係係係， 如果你理真嘅话，我真系唔签，我参选唔到。 同埋好嗱， 咁我点算啊，大哥？ 我听 跟住我冇运行噶咯。 我听何志光嘅节目嘅，佢话即系好鬼一样嘢咧，就系、是、佢之前啊，郁文咧，其实系两个礼拜之前已经讲到明自己唔系港独啊嘛。 嗯， 你做咩要讲呢啲嘢啫？你其实系一个成个铺垫，就系、是、其实系。俾翻自己下台，而家點解要選啊？唔係點解要簽啊嘛？係咪？即 係 如果係收到個， 佢真係早收三日風咯。即係話佢早幾個禮拜之前已經收到共產黨要有方法係對付呢個嘅建國獨立派嘅。 嗱，而你 而呢一個嘅行政手段咧，就係佢一早預告嚟㗎啦。嗱、你醒爬，唔係你選都冇得選啦。同、埋對共產黨嚟講 ，nothing to lose， 真係有咩輸啫？唔俾你選咪唔俾你選咯，冇人會 at 噶。因为佢 approve 部分， 嗯， 或者佢 approve 四分三个人去选，剩翻你嗰四分一，咁你咪自己勾。喂，系有人嘈，嘈一阵咯，系有人可能会掟石，你最好掟。你掟完之后咧，泛民仲输得仲惨，因为你福本来我蚀嘅，因为我唔俾你参选，咁啊民情即系汹涌啦。咁我咪投啲反對派咯， 然之後又搏你又再同啲勇士切割係嘛？ 咁跟住咧，你一掟石，啲人話：屌， 你又切割 選啫，都係唔可以參選，使乜玩到咁激啊？咁喂，咁啲人又會轉翻轉頭喎。咁但係我起碼永遠切割咗呢班凡人。嗱，我係共產黨，我都會咁諗。我係從佢思考角度啦。呢下我係冇收到風啊，但我都會咁諗。一了百了，唔撚使諗啊！你班撚樣。你搞革命，搞革命啊！你唔好借呢个选举攞到你嘅人气，攞到你嘅声望之后，继续影响更加多人去支持搞勇武抗争同埋搞香港建国嘛。 同埋一开波，佢哋净系要班本土派用嚟界泛民票嘅啫嘛。咁喂，你嗰班人已经变咗尿壶啦。 我哋仲未解答个问题嘅，点解啊？梁天琦今日会收到咁嘅 email 咧？咁样样，咁其实我觉得啦，其实呢一个咧系确认书 alternative 嚟嘅，即系你唔签确认书啊嘛。咁如果你肯即係覆我呢個 email 嘅話呢，起碼呢個選舉主任有你嘅 black and white 先。咁而呢一個 black and white 呢，就到頭來呢就同確認書一樣，係成為咗你頭上面一把刀㗎嘛。 同埋你諗一樣嘢 ,Anthony, 你而家確認書呢係分開咗兩份。第一就係我哋上一次講嘅第16版第5條。呢度係寫咗擁護基本法。跟住佢再 elaborate 去就整多另一份確認書。就係話究竟你認唔認同香港係不可同中國是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嗯嗯嗯、 好啦，你不簽那份，但你簽了這一份，咁你咩撚嘢意思先？人哋問你，因為那兩樣嘢係配套的嘛。因為如果他真的去截那班友仔唔俾佢參選的話，跟住他要回答一個問題就是點解部分人得，有些人是簽了點解佢得咧？佢問你呢下其實是等你有個兩難啊。佢唔係蠢啊，你唔好以為佢蠢啊。佢特登 send 嗰啲 message 問你，你話唔係？我真係擁護基本法嘅。第一，你個選情會受連累。哦，原來你個撚樣擁護基本法嘅，屌你話建國，你個撚樣咁啊！匪類監察院就係起碼做一節啦、那個節目， 係繼續。 好啦，你唔簽，你話啊唔係，我真係咩嘅？吊銷你。喂，你都好難又唔得甩嘅喎。既然你話我唔認同呢一樣嘢嘅時候，咁你選嚟做乜咧？喂，你問我，你咁激進嘅人，我都覺得邏輯上係講得通啊，成個道理。 喂，咁如果咁講，梁天琦呢下都醒嘅，佢係唔覆呢個 email，然後向明報公開佢嘅話，喂，我有權唔答你嘅，你而家咁樣就去針對我。 所以而家佢哋本土派咧，如果用我嘅假設就係話，而係要開始打擊佢哋，唔可以俾呢、這個即係、就是、本土嘅風潮咧繼續邁向呢個獨立嗰個嘅道路邁進嘅話咧，而家佢封你選舉，你係冇得 at 嘅。 但梁天 有啲人喺度凶阿爺就話：，屌我會搞暴動， 妖年初搞咗鑊啦，舊皮啊你！ 你搞暴動最好，我最好你搞你配合埋我啦！我而家去接嗰啲人提名啊，你吹啊，我大撚曬嘅，係咪？我南海都可以亂咁霸嘅，係咪？我照起嘢嘅，你吹我唔張啊，大佬，係咪？我新疆血洗人哋添啊！屌你對你香港已經好撚仁慈嘅，唔俾你參選啫。是咪？ 在 你 师出有名喎、 啊。最好你继续行埋下一步，帮我任笠埋佢。就係、是、你继续掟石。你掟撚完石之后，睇下你个选情係点。最好 所以我認為呢一個係完全合乎邏輯㗎，我亦都未必一定係收到風喺呢個問題上面。不過問完嗰啲人之後呢，發覺所有人都口啞嘅，就點解無端端年初一會暴動呢？我唔撚信啦。 唔係，我覺得唔 點解年初二冇啊？ 我覺得就唔需要話掟石嘅。其實呢，你就算係計呢，其實你對於艾倫天琪嚟講呢，佢八月係一個即係你叫做，我都話一個逆權大狀嘅一個大蘇啦，係咪？你成個成件事呢，那個審訊的過程呢，你對於梁天琦來說是很大的造勢運動來的，其實是。 沒有，沒得給你造勢。我看你怎樣回答他的 email。你一天就騙鳩我，就告訴你不是，我是擁護基本法，那他就唱衰你了。不是很快就玩完的。 不是他 你不要以為你自己很英雄，正如即是老實說，你問我，我都很同情馮敬恩，即是作為學生運動領袖，大家都是過來人，都明白。即是但是其实而家对佢个人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以前其实会告我哋系咩咧？非法集结啫嘛，非法集会呢啲咁嘅罪，咁都系话同政治有关嘅。而家系告你咩？刑事毁坏、刑事恐吓系嘛？喂，呢啲嘢好大镬。 唔系，因为佢大镬啊，佢自己。 所以我话勇武抗争嘅人要谂一个问题，就系你计成本效益。 佢唔系佢刑事恐吓嗰样要补充一点，点解咁大镬咧？ 你俾我讲埋，即系所谓成本效益就系。因为我是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你咁样唔系用和理非嘅方法去表达你嘅信息嘅时候呢，其实最蚀底嗰个系你。个结果系冇分别㗎。如果你话用成功去衡衡量一场运动，李国章而家做咗乜撚嘢咪校委会主席囉。但系你付出几撚大嘅代价。我系同情你呀。 咪真係獎勵賤人囉，即係等於係。 喂，我哋當年點解可以玩咁耐呀？因為佢告完我非法集結之後，都係叫我做社會服務令啫，都係罰下我哋錢。 咪你細水長流嘛，細水長流。 因為如果你一鑊已經搞到你係玩撚完嘅時候呢，第一對你自己個人嘅意志好大打擊，呢個係成本啦。第二，其他 follow 你嘅人，或者相信你嗰套嘢嘅人，或者係感覺你嗰套嘢可能得嘅人，是会却步的嘛。你所谓的细水长流其实四个字已经总结了啦。为什么要这样搞呢？我都说了，当是他的运动。 但 你坐在门口顶撚住他，不撚俾他走已经得的啦。 他唱衰你，你不细水，你这样细水长流就等于永续社运嘛。然之后自己呢。 那你咪自己蚀底咯。你真是信叶普成那套嘢嘛。他鼓励你去咋，勾达唔系新鲜事出，同你顶咗板去。 从来都唔系噶，从来都系揾笨柒噶。 我当年啊，我点解仲有少少人会尊敬？因为我同你班捻样顶捻晒啊，我同你顶捻晒啊，我同阿毛嗰啲。诶，你冇拉龙啊，我顶咗佢啦，屌你真系，我认罪啦，或者即系拉我啦。 嗰当日啊，黄台长阿 Sam 咪就喺度讲咯，喂大佬，佢俾人推嘅啫嘛，到时遇到差佬就话。 喂，点解我哋仲有少少人？即係會尊敬我哋，點解我會咁講呢？就係即係我學聯嘅年代嘅人嗰啲人，唉得啦，你行先啦，你走啦，得啦，我嚟公民抗命啦咁樣。你有份工，你有老婆，你有細路，喂，咁就冇問題啦。咁起碼我都細水長流啊，因為我起碼係和平抗爭啊嘛。而我哋去到法庭嘅時候，我哋嘅大狀即係嚟Martin D問你一個問題啫嘛。你覺唔覺得呢、這個問個證人，你覺唔覺得呢個係和平抗爭？啲人十居其九都答系，咁你起码人唔得甩啦，你唔使坐监啊！ 如果 捻过瘾咩？你觉得？ 如果系陪审员嘅话，起码咧就冇咁大镬先，系咪？即系你起码冇一啲即系激烈嘅肢体行动啊嘛！ 我唔觉得你即系，既然你哋本土派咁捻中意计胜算嘅效果嘅，你觉得你咁样做好有数咩？一啲都唔觉得有数。对个人嚟讲冇数，对个运动嚟讲冇数，对件事嘅最后结果都冇数，系传说，包括你自己在内，所以你唔好屌鸠我哋啊！ 喂阿哥， 唔系我唔想幸灾乐祸，我觉得你即系作为一个大学生，有理想，有啲即系目标，有志向，肯付出，肯牺牲系 O K 但系你用咁嘅手法，相信咗啲人咁嘅手法咧，系戆鸠咯。 喂，咁啊，土伯， 系加多字系咪你想？ 系咪你想讲呢个 Donald Trump 啊嘛？ 系啊，系我想讲 Donald Trump。 咪同埋我哋而家呢边呢嗰啲 YouTube 咧，其实好，我要多谢啲听众嘅，其实系。 系点啊？ 因为就 聽啲行家講啦，即係如果你話分幾節嘅話咧，正常嚟講咧係會 depreciate 嘅，即係嗰個聽眾數目第一節係最多，然之後就漸漸咁 depreciate 嘅嘛。咁但係我哋 keep 到嘅，其實係 咁好嘢， 每節都四五千嘅，其實 係嘛？ 你知唔知我哋而家咧，即係我哋咩 Alexa 咁跌啦，咁但係我哋 YouTube 咧係咁升喎。 咁好啊！ 即係我哋嗰個節目咧，那個收聽咧係有，即係我唔係話好多，即係對於 咁你 Alexa 跌唔出奇啊，因為我哋去咗網頁或者係網台 apps 去聽我哋節目嘅人係 split 咗嘛。 係啊，即係同埋我哋見到好多咧嗰啲，即係如果你話打大軍閥啊喺 Google， 你會發覺好多唔知嗰啲網咧係攞咗我哋 YouTube link 咧，就擺喺佢自己網度啊，大佬係 嘛？ 攞自己 content 咁樣樣㗎。 是但啦，冇所謂啦。 係啊。 咁我哋啲左膠就唔相信知識產權嘅，屌我講啲嘢有幾撚狗腳啊！ 你睇你當日訪問老蕭或者訪問細娘嗰啲，到而家萬 係啊，大佬真係黐線，仲係 三萬幾好似屌， 係啊，真係黐線啊！喂，咁好，我哋休息陣翻嚟。 喂，探長， 花生當飯食，我寧願聽人力講下笑啫。HKPenis.com， 我係探長。